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57集。 我还想再来点甜点。 陈坚持摆酷的冰山脸终于抽搐了，挥手吩咐水妖仆从再送一些甜点来。一盘子精致的甜点被搁在了橙子面前，橙子掂起一块，磨磨蹭蹭咬咬咬，咬了半天都没有啃下去半块。 你到底吃不吃？ 陈看不下去了。 你盯着我，我吃不下吗？ 陈撇了撇嘴角，将视线转向窗外。一分钟后，橙子发现陈又成功地走神了。 我吃好了。 他拍了拍巴掌，将陈唤回魂。 我送你去卧房。 陈起身就走，却发现身后没有人跟上来，回头对那个依旧稳坐在椅子上的某人说： 走啊。 啊，我站不起来了。 橙子是真的站不起来了，吃太多了好像。陈的咬肌明显地抽搐了一下，走回来将他从椅子上面扯起来。 谢谢啊。 陈横了他一眼，转身再走。 啊，等一下。 身后的人又叫唤了。 又怎么了？ 陈的忍耐快要到底线了，今天他心情不是很好，对于那个聒聒噪噪的家伙没有足够耐心，至少明天再来烦他好不好啊。他现在只想把橙子丢到他的卧室里面关起来，好让自己耳根子多少清静一会儿。陈无奈地挥了一下手，换来一只水妖仆从。 带他出去散散步，不要太久，早些让他回屋休息。 水妖对着他弯了一下腰，再走到橙子面前也弯了一下腰，示意跟自己走。橙子就随着水妖往院子里面走。临出门口时回头望了一眼陈，他静静站立的身形有些形容不出的落寞，一向犀利的眼神有些失神地望着未知的地方。橙子的心里忽然漫上了一股酸涩。天色已黑，头顶的水光也看不见，院子里墙根下身材细小面目苍白的小水妖瑟缩在角落里，灰色的眼睛满是恐惧望着狞笑着逼近自己的某橙。 小水妖，来嘛，摸我一下。 不不不不！ 小水妖拼命地摇头。 那我摸你一下。 咕叽叽！ 拼命地躲闪着某城伸过来的魔爪。 嘿嘿，你也知道我的厉害呀。 某城淫笑连连，银色的小脑袋拼命点。 不想你娇嫩的小脸蛋被烧成焦炭。 摇头摇头，又觉得不对，点头点头，还是不对，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小水妖快要疯了。 那还不离我远点。 某城压低声音，恶狠狠地从牙缝里面挤出了几个字。小水妖恍然大悟，顺着墙根就爬走了。某城满意地拍了拍巴掌，转身弯下腰，两眼炯炯地在黑暗的院落里寻找着什么。 哼，真可爱呀。 砰，被绊了一个大马趴，从泥土中拔出脸来，虽然被摔得眼冒金星，他却不怒反喜，转身抱了那个圆圆的大壳。 哎，小壳，我总算找到你了。 抱了半天没有动静，仔细一看，小壳的头还缩在壳里，根本就没有探出来。橙子弯起手指抠抠抠地在壳上敲了几下。 小壳，醒一醒。 壳里立即传出夸张的呼噜声。橙子尖笑一下，从怀里掏出一块东西在壳前晃悠。 那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呀？哎呀哎呀，松口松口，咬断我的手了。 小壳已经迅雷不及一样的速度探出头来，连东西带橙子的手一起咬在嘴里。听到某人的痛呼，小壳的嘴巴微松了一下，让那只爪子脱身，却留下了味道甜美的点心在嘴巴里面咀嚼。 橙子在他壳上蹭去了手上的口水，愤愤道： 我好不容易偷出点甜点留给你，你居然咬我。 这就是橙子吃饭吃撑了还死要坚持要甜点的目的。小壳却在得到一口美食之后即刻缩回壳里面慢慢享用了。 哎，别回去啊，出来出来，我这里还有呢。 壳里传来闷声闷气的回答。 你有事秋安？ 作为一只乌龟啊，你的智商没有必要那么高的。 哎呦，好歹俺也活了上千岁了，你这点小心眼儿，哼，俺还看不透啊。 啥？上千岁？我家小壳还真是高寿呀，那我是不是应该给他改名叫老壳啊？ 小壳慢悠悠伸出脑袋享用他送上来的一块甜点。 那个小壳呀，你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对你不错吧？ 过程很好，借居凄惨呀。 被丢下马桶是蛮悲惨的，好歹我也为你吃过那么多的糖呀。 那个大水族箱俺是一次都没有进去过呀。 橙子冷汗，这只乌龟还真是斤斤计较啊。好吧，那就别怪自己不客气了。 喂小壳，我记得你住进我家里可不光为了吃糖吧？是谁时不时跑去通风报信泄露我个人隐私的？ 俺是有命在身，是主人让俺这么做的。 谁是你的主人啊？我可记得你是被正式送给我的，我才是你的主人，你给我搞搞清楚。 对着壳猛敲猛敲。 我身上被打过貔貅的护身印记，妖魔鬼怪敬我者乎，你却没有事，知道为什么吗？ 看着小壳目瞪口呆的表情，橙子得意地宣布： 因为啊，你本是属于我的。 小壳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归属的确是个问题，陈的确是将自己送给了橙子，虽然是为了阴谋和算计，但那个被前主人赠出的过程对于他这种精怪来说就是一个无可抗拒的易主仪式。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